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哎呀，看见我们换了桌布，我就开心。人呢、啊？我跟你说，扎老师，就是我就说我们老板的名字就是我的座右铭，长乐呀，如何能够长乐呀？知足就能长乐。哎，你说你要跟鲁豫那儿比，那我就得自杀去了，对吧？哎，但是铺了十几年的报纸。突然间，哎呦，有了布了！你说这个生活幸福的。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有话呀？好像那意思就是说，要想着下一个阶段要丝绸的布了吧？ 对对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经常要想想过去，才能知道今天的甜美，不是吗？对吧？就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。就是说，今天有怀旧情绪的，不光是我们上岁数的人。咱们录了一集这个王小波，因为说这个4月11号是王小波的这个那应该叫忌日吧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被朋友圈刷屏，甚至有人说现在不光是文艺青年思念王小波，甚至有点什么全民思念王小波这么个趋势。 不会， 我觉得有所夸张了哈，有所夸张。哎，但是你看，我们录完了这个，我们这个编导这个小静说，哎呀，我们觉得你们聊王小波能不能再聊一集？我们还想听你们谈他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他90后的小姑娘，她为什么喜欢听这个呢？ 对啊， 现在这个社会呢，大家都说 cynical， 对吧？全辱，现在这是很普遍的，可以用来概括很多人，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言行。那 cynical 呢，有两面，愤世嫉俗，玩世不恭。那么现在的愤世嫉俗就是愤怒了，愤青了，你年纪大一点就说你老愤青。那下面的屌丝的这个愤怒是都是很真实的，有具体的，我电动车被收掉了我也愤怒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房子被拆我也愤怒。但玩世不恭呢，现在通常解释为就是像以前那个央视那个记者那种，就是精明的利己主义。玩世不恭是什么东西都不相信，混得很好。我觉得王小波是很多人在他身上看到的另外一种可能，就那他那个是一个玩世不恭，他是做玩世不恭状，而这个玩世不恭后面他是有他的精神追求的，不管你批评他太浪漫或怎么样，我觉得他是有他的精神追求。 你要这么说， 我觉得很多人意淫是意淫在这个地方。 不是，就徐老师，就是我可能就是见识就是浅薄啊，但我听你这么说，我倒真不觉得我头脑中的王小波是玩世不恭，我觉得。他不是玩世不恭了，而且我觉得他，你看咱们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人说话的样子，虽然我没见过他，但我见过他老婆，是吧？但没关系，没什么关系啊。 和我一样，我也是只见过 他 老婆。 他老婆我们准备去请， 对，我们应该请他来讲哈。 对对对，但先说他老公吧，就是说我头脑中，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，我浮现出来啊，我觉得一个人说话的样子啊，对他不是愤激的，不是愤青的。哎，这他呢是温和的，就是你与其说他是不这个玩世不恭的呢，这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幽默的。我觉得这种是幽默的、温和的，给你讲道理的。你知道，他甚至让我想起，要不说这几个人老串着说，在我印象中的王小波，为什么我就说大家老在想起他？想起什么？咱们一边聊，我也一边在寻找啊。这个可能并不确定啊。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啊，怀念那样一个清醒的、温和的，是对为你好的，给你讲讲道理。比如说，让我想起那天讲他爱引用罗素。你看罗素写的那种婚姻，什么幸福之路，这个幸福的生活，哎，就像是一个智者，他跟你讲这个道理。对吧？比如说，对，一夫一妻当然很好，但是有时候男人确实有他多余的这个欲望，往往又会产生出这种第三者的问题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样解决，能够让大家都最少的减少痛苦，最多的增加福利呢？你要就像是一个人，他老老实实 在跟我讲。 对，我们里边， 我脑子里同时在 想，我做这工作了， 女人也有更多的欲望，能不能增加福利呢？ 都可以啊，你 对，这王小波确实是有这个，就是两面都有的。我现在一说起来，我觉得我倒感觉到，我上一集咱们讲到的时候，我在说哈，就是说王小波的这个讲性爱的时候，我觉得比如说没有 可能还是有点浪漫，但是我现在想想啊，你说的还是对，你们两个人说的都对，他是给了我们这个那个特定的时代一种清醒剂，可是还不失浪漫。比如说我现在也想起来，上次我没想起来那个英国的那个写随笔的名家，那个名字叫培根 啊，培根 啊，不就是不是画家培根啊，他那个呢就像我开始说，我说这个80年代如果是热水和面，王小波是温水和面，那个也许培根是冷水和面了，就是凉水和面，他太特别老辣，特别的动情世俗，以后他对比如说爱情啊性爱的描写，那又有另外一种角度，另外一种气象，他总是又老辣又很雍容优雅。那么我们这个时代，我觉得王小波是非常契合的，他就是有这种个性，就是在个性自然性，人的自然性要重新回来，常识理智，这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时代的一种态度。所以我就觉得也许他如果要真的那么老辣倒不对了，你看现在流传的一些京剧，他一方面他有那种你所谓的就是性爱非常直露的直接的，我们说那个倒挂的句子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甚至我看了现在都觉得是不是有点鸡汤了，你比如说他写给是不是李银河的这种句子，说如果你愿意我就永远爱你，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，就这种 就你就不能在网上看这个王小波语录，因为他的语录啊相当部分是从小说里删出来的。我刚才讲的这个高贵的玩世不恭呢，是指的他小说里的主人公 哦， 我不是指作家本人 哦。 作家本人呢，的确像你们说的对，他是对80年代这个启蒙热潮啊，他是有点拉开距离的。你看他跟前面这批作家的最大的一个不同，最明显的不同就是，韩少功也好，余华、莫言、王安忆好，他们一写小说写的是家国乡土。 嗯，对， 都是在写中国，每个人张伟、张承志，所有这批80年代作家都是一个家国。王小波就写一个人、两个人，就一男一女在山上搞了几十年，啊不，他们搞了几十天，他写了几十年，他花20年的时间反复修改两个人的几十天的一个做爱的这些故事。跟前面这批作家在题材上就很大不一样。 哎，真有意思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他对传统、对这个寻根、对这个国学都已经有了一种不信任的、质疑的态度。 但他也又吸收了很多东西。 他又吸收，所以他是温和的，他不是又是激烈的，就是那种说的哦反传统，他也不是。他是已经又他，可是他又已经过了那种我们要回去寻根啊，我们要什么？比如他对国学，我不记得是哪篇文章里，反正就是他对国学有一种怀疑的态度。但是他又说的很有趣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当然了，他说传统肯定是我们肯定是有很多伟大的东西，像孔子有伟大的东西，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到过去，回到传统，这就有点像一个军事家说老要挑选战场，他说也许军事家挑选战场是一种好的谋略，但是学问家你要挑选战场，就像一个国学家啊说的，我们现在要回到过去啊，回到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啊，他说我就不赞成了，因为学问上你这不等于挑一个，就回到过去当然是男的有优势，女的没优势，他说所以在这点上我一定站在女的一方啊，不能这么占便宜，这是一种阴谋诡计。哎，他说的又很有趣，可是你又觉得很有道理，不能一味的就回到传统。 就是你看，我虽然没见过他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人让我觉得可亲切，就是好像我有时候会幻想，比如他在跟你讲说咱们总得讲道理吧，你这他其实就像是一个这种思考者。你可以看看咱们有个这个观众引用他的话，他们打出一个字幕来，就现在很多观众也找他的语录啊，这是观众给我们推荐的，说是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，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，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。 这就是黄金时代的概要，黄金时代就是在讲这么一个事情，就那个时代，就我刚才讲的，上次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，所有的人那个时代是不可以有性的，这两个人乱搞男女关系， 嗯， 对不对？然后男女关系这个，然后就不断的在批斗，而且今天来看啊，还有个意义，我可能很实啊，我现在看东西不太学，我觉得他在那个时候啊，对于写文革这一段哈，那个时代他有一个充分的自信，就是那个是非是毋庸置疑的。所以他都不屑去批评、去指责那个时代， 在那个时代里边出现的那些事情啊，他用的是一种非常高的就是调侃的态度。 嗯， 在今天是他为什么用那个调侃的高度，就是因为他觉得毋庸置疑那是个非常荒唐。他里边想到个军代表，他说他做梦啊，他说军代表变成土司了，他做梦他说哎呦我发现我们这里恢复帝制了，他说就是就发现哦军代表还在念社论呢。所以他把那个时代里边的很多事情，你比方说群众来斗一男一女只是因为他们发生关系这件事情，他把他用黑色幽默的方法来处理。我今天读就不那么黑色幽默啊，我们现在看电视告白啊。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，他不想打这种低级战役，你发现没有？因为我们 低级战役还是会来， 低级战役是会来，而且永远会有一些，这个可能是王朔说的话，就是热血笨人叫啊，这当然很尖刻了，就是说很多热血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很智慧、很机智，他就跟这种低级的话题、低级的战役这种很愚昧的， 跳过了政治， 他不断纠缠，而且在纠缠当中，你就降到了同一个水平上，你也变成了很笨，你知道？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我们朋友当中，我相信你都有知道，他一辈子在跟一个他认为非常邪恶、非常什么的，但是在跟他的几十年纠缠下来，你发现他也变得很无趣。我觉得王小波是非常的，就是很清醒这一点，他不要在这种低级战役上不断的纠缠，他要享受智取的就是 智力的乐趣，思维的乐趣。其实我就觉得你今天的人你要理解他呀，你还是得把他放到那是80年代 九十年代， 因为他们插队的时候经历了中国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时候啊？ 对， 中国经历的是一个甭说性压抑了，中国经历的是连你脑子想什么 对 你不能自由的思想， 是 你必须检讨到灵魂最深处，你要跟组织上把灵魂都暴露出来， 对 你有什么私心，你有什么想法，以至于我就说到今天对吧，我就发现你看当我们要求一个人写检讨，像一个体育明星或者一个什么写检查，你知道中国人的思路是什么，我们看不出你的真心，你明白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分野是什么，比如说要是一个西方人来说啊，你做错了事那么你要郑重的道歉，就为你的行为负责了。但是你看我们听惯了检讨的人，我们觉得我们会议论说这个检讨写的不够深刻呀，没有检讨到他这个思想的根源，没有检讨到你这个啊这个如此放任自己，你这个思想根源，按照这样追下去，你记得没有，这就是过去我们的叫做思想改造。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你想什么也不能随便想，王小波横空出世，他告诉我们谁也剥夺不了我，哪怕我沉默我不说话，可是你能剥夺我在这儿想，我在这儿思春，或者我在这儿天马行空，我在那想我跟一个女的乱搞了三天三夜，你管我想什么，我喜欢想一切无用的有趣的事情。 你们给我加了无数的罪名，我也尽量的检讨，但最后他就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，这个是他的， 就是这种思维的乐趣。我 最近还有党校建议要禁止自由思维呢。 啊，怎么指我？ 我们不是看到一个最新的动议吗？ 我一听你聊这个，我就想去广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接着聊。 就是说，我说如果纯粹翻成，因为有海外的非常权威的学者来问我，就是他们很容易判断中国文学，但在王小波他们有点困惑。 要翻成英文，我觉得 因为 缺乏针 对 性。 假如说你黄金时代翻成英文的是在至少在外文的读者来说，不像莫言、余华的小说这么容易理解，因为莫言、余华的小说是直接扎根中国的这个草根的这个现实的故事。王小波其实跟中国的现实很有关系。 你知道，就是我有时候全我老是想起啊，就说这个陈毅当年就说开一个知识分子大会，就是说的一句话，说这个是就说你们的任务很重啊，我们国家呀几亿人没文化呀，他说愚昧啊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我觉得你看中国的这个，不光中国。其实你看美国大选呐、啊、什么的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我说这个话很容易得罪人啊。当然我也是这个蠢货，对吧？但是我也愚昧。但是我不姑且这么说，我觉得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永恒的问题，就是跟大多数人的问题。就大那你这个大多数人怎么办？ 就像是我说的那个罗素讲的一样，你得承认人生而平等，可是呢智力有高低，或者说教育机会有高低，或者说有些个这个势力他还更有意的让你愚昧，对吧？有意的蒙蔽你的真受教育，希望你蠢下去。那么你看，从我觉得从一开始这个你啊， 孔子就已经早把这看清楚，你就不断说罗素说的，其实这就是孔子最基本的出发点，就是人生而不平等，有高低，所以就是说要有等级制来各就各位。问题是他得出一个结论，民可使由之，就变成了 不可使知之， 至少是后代的权势就把它变成了 愚民 政 策 的始作俑者。 但是你看，要不说对孔子的解读可以多个角度，我听这个阿成老师啊，我就觉得他的一个解释让我很受启发。就是你看今天的人啊，老爱讲什么粉叫什么屌丝啊，精英啊，好像精英现在是个贬义词，说你是什么精英。我的解释很粗浅，我说谁都是精英啊，凭什么你就自居蠢货呢？是为什么要把精英敌对化呢？谁都是精英。当然我解释太糙了，那天我听见阿成老师讲孔子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孔子就说啊，这个人要成为君子，谁都可以成为君子，不，这里面没有出身地位的差别，所以才叫有教无类。有教无类是什么意思？就孔子的意思就是说，假如精英就算君子的话，就是更好的人嘛， 对， 更优秀的人嘛，有自己见解的、头脑清楚的、有知识的人嘛，对吧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人没有高低之分，谁也可以当君子，但是需要通过教育，需要你努力，你学习，你通过学习，你为什么自甘无知呢？你通过学习，你与其坐在那里去骂这你们精英怎么着那个那个，你也是精英啊， 对， 你也是精英啊， 解释， 对啊，你 人没有高低之分，你也是精英，这是你站在高位上说的。我蹲在地上的时候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蹲在地上的青年人的崇拜，我现在突然想起这么多作家艺术成就我们不去讲，对青年人影响最大的真的就是路遥跟王小波。而路遥跟王小波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吊诡的一个不同，就是说路遥是描写一个草根最后走向精英，他是一个小说里面是一个草根的人，我孜孜不倦的奋斗走向精英，王小波是一个精英扮作一个草根， 就是精英 草根的面目 落魄到民间去了。有很多人对知青文学整个有这个评价，不是王小波，而路遥呢，路遥是归乡青年，他就是他本来就是农村的，那么到城市里来，是他一辈子要奋斗的目标，而不成啊，所以 乡下人进城，一个城里人下乡的， 有这个区别。就是哪怕你在城里看到很多路遥的粉丝，但是你只要一查哈、啊，一查根底，原来是农村的。 就王小波的小说，他的文字是很一下子吸引人哈、啊，我觉得这个是原因。他的一个姿态啊，他不是坐在那里的。他不是走在那里飞奔的或者激昂的，他是蹲在个角落里的，他是给你一个很低的，我们阴精啊小和尚啊四个就是这一大套，就是很粗俗。但是你仔细读他，你跟他一交流，他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，人是平等的，你没有比我高，我一点都不比你差。 这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的印象，但是更多的就是在他的这个随感里。其实我觉得 直接就是知识分子。 我觉得就是你讲的这个平等很重要。其实就是你看，为什么我说咱们就说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这种蒙昧啊，偶像啊，什么领袖啊，他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说老听你们讲这个词儿叫除魅啊？除魅，我认为就是破邪教啊，那就是邪教愚昧，就是邪教产生的土壤啊。到今天，很多人是以成功学的名义、商业的名义、广告的名义在搞邪教啊，在行骗呢。 就新的魅， 对， 那个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，这个王小波是反粉丝的，这什么偶像？就你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就是咱们讲这个，我突然想起几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，这就像是你看，据我记得，我最早听到人讲常识是阿成老师，阿成老师那边写个小小文章，也是说那个铁匠铺里啊，那个老师傅啊， 那个徒弟就给他干活啊，帮着师娘得倒尿盆的，对吧？什么都交给你，但一定留着一招。为什么？怕你徒弟学会了把师傅给弄给怎么着了，给对付了，留一招，徒弟就得跟着学啊，一直到师傅要死了，弥留之际，这总算告诉了吧。徒弟说，哎，我伺候您一辈子，您现在告诉我最后那个绝招是什么。老铁匠扶着耳朵说，扶耳过来跟他说，热铁别摸。对，这是阿老的幽默。但是这个幽默讲的是什么？常识。 对， 就是好，即使上几百年来，这个中国社会的很多人，但就说啊，他就是缺乏这个热铁别摸， 对 这种事情，所以你能颠倒黑白，你都能够被人带着走，无限崇拜。 所以王小波的这个黄金时代啊，最后概括起来常识就是，男女要睡觉 啊，是啊是啊，就 而且狂热崇拜王小波，其实是反对， 对，就是有些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比如说人是会有性欲的呀，嗯，对吧？ 对， 人可能会自慰的呀， 对， 这是像热铁别摸一样的，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比较呢？你看，你像王朔，我们的感觉，我有人把他称作80年代狂飙式的人物哈， 嗯。 王朔，你看最后就悟到了，感觉来个众生平等。他是用一种特别极端的，甚至特别就是不就不招你待见的一种方式，很极端的在讲这个事情，就是反这个崇高，反这个什么偶像，人都是平等的，都是一样的人，干嘛某些人就特别的又有一个光环呢？那我们可以学习他，可以佩服他，但是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你也是个人，我也是个人，凭什么我要匍匐在你面前？ 我就很深切感到，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偶像，这个成功人士， 嗯， 像王小波这样的人就很少，真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一种形象的人也很少了。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阿成啊，这个吴亮啊，这些人都是上一个时代的，都是目前这个社会，就是我上次讲的。我们看到的两极，就是屌丝还是屌丝，但是真实的屌丝，真实的屌丝就是真穷，他们的要求都是很实在的，甚至走向左派，就是回念还是毛的时候好，真实屌丝。 你这么一说，我对这个屌丝这个词也觉得不怎么样。 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一些虚拟的成功人士，那社会上有很多，最成功的现在的社会不是王小波这种，是。又是真实的屌丝，又是虚拟的成功人士，两者结合的。 对，其实王小波，我就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，就是说，哎，那天咱们就说嘛，他主张的就是人平等，每个人都可以聪明一点，有自己的乐趣，对吧？不要受人忽悠。其实我很俗气的，有时候我想，那么，哎，有的时候你就觉得，他呢，让我觉得好想起他来啊，觉得很亲切。他又不是像骂人的那么咆哮给你，他就慢慢给你讲道理，热铁别摸，或者说实在忍不住了是吧，就解决一下，他不就是在给你讲这么一些事情。但是连这样一些事情啊，中国社会很长时间里被人忽悠来忽悠去， 而且好像常识越来越难讲。 常识今天，我认为今天还是在行骗。 其实现在也有一种，也网上太多了幽默啊，什么黑色幽默。但是和王小波的不同，我觉得还有一点，就是说他的腔调，是一种其实是没有夸张的一种腔调，就是真的说话的腔调。现在的幽默，你经常觉得有一种架势端在那儿。你知道吗？是好像是一种，就是，其实还不是完全的平常。 你注意到没有？王小波几乎一句叫嚣都没有， 嗯， 一句口号也没有。 对， 他是这样娓娓道来。他就像我那天跟你讲，说什么个人主义，个人主义实际是一种很高尚的主义。老实讲，因为你想想吧，要是有一个人，跟你他忘记了他自己，他跟你说你要对你的生命负责，哎。你这一辈子是你自己的，你要把它过得充实，把它过得对得起你自己的这一生，这个人岂不是个很不自私的人吗？ 对， 我有时候觉得主张这个的人，他如果真自私的话，我管你呢，我自个儿享受我自个儿的乐趣不完了吗？ 对，而且你看他，比如说他给李银河，我那时候见李银河，就是他们那时候特别早在做这个同性恋调查的时候，其实其中有很多故事，后来他们其实后来也。被纠缠到里边以后有很多遍，可是他说这件事儿，他给李银河写序的时候用一种非常清明的调子，因为他们两个人 对吧？而且用一种学者的语言，就是说李银河是用一套真的是完整的社会学训练，他有证据的，有个案，有方法论，哎，一一的给你讲下来。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平常人，也不要把他们太夸大，但是要正视他们的存在，非常的就是不温不火啊，就是哎，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。 对，我想起他来，我觉得是温暖的，是一个温暖的感觉。 反正死去。